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潇霞，今天我们又要八卦一下了。 好，那今天我们八卦的主题是什么？ 其实我们这是高级课程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八卦周刊的生活。每一次对话呢，就是这两个八卦编辑在讨论这 一 星期 八卦新闻， 可能平平无奇的新闻把它炒成一个八卦，是吧？ 对，但是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些八卦都是虚构的， 就像很多八卦真实的八卦一样，也都是虚构的， 无中生有啊。 所以今天的情节呢，纯属虚构，如果有什么雷同的话都是巧合，对吧？ Chinese Pot 不负法律责任。 好，好了，我们两个赶快揭开一下今天的主题，谁要被八卦了呢？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明星， 就是梁朝伟，也经常是八卦杂志的最爱啊，焦点。好，那我们今天赶快来看看问题，然后看一下他是怎么被八卦的。第一题就是说，对话中呢提到了梁朝伟和两位女演员，对吧？都是和他有一些情感纠葛的。那么这两位女演员是谁呢？好，那今天第二个问题就是，对话当中的两个编辑啊，他们是怎么分析梁朝伟的感情观，对吧？他对待感情的这种心态态度 啊，他们很有意思，是从中年男人的心理角度出发的 啊。我也想学一学。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最后这两个编辑他们怎么样处理梁朝伟的绯闻？最后他们达到了一个共识啊，就是应该来怎么做。好，那潇霞，我们今天有什么词语呢？又是很精彩的。 对，今天的词语很多，但是都是非常的口语的，而且经常出现在八卦周刊中的这样的一些词。那比如说第一个，另结新欢。 另结新欢，有一个新的对象，是吧？ 对，那另结新欢就是说你另外有了一个新的情人。 哦，新的有一个喜欢的人，这叫另结新欢。那再接下来一个潜规则，潜规则。 好，潜规则呢，就是指看不见的，然后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呢，大家又广泛的认同这样一个规则， 这样做法， 对 吧？对， 就是很多人去这样做的这样的一种规则。 它通常指的是比较不好的，对吧？不应该这样做的事情。 对，因为钱它有这个幕后的，然后黑暗的这样的意思嘛。比如说，你托人办一件事情，你去送红包给他， 对， 这样就是属于一种潜规则。就说其实没有法律规定要这样做，但是呢，大家都认同，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好，那接下来没什么搞头，没什么搞头。我说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怎么出现在这个教育的播客里面？ 好，那其实这个表达真的是很口语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值得去挖掘啊、开发啊，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搞是做的意思嘛，所以说没有什么搞头，就是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 接下来一个第二春，第二春。 好，那春就是春 天 的那个春，春天到了，那万物都非常的生机勃勃，都会发展，很兴盛的意思。 对， 那么第二春其实形容的就是比喻第二次发展的机会。 经常我们会听到什么事业的第二春啊，感情的第二春， 对啊， 对吧？ 还有婚姻的第二春啊。 对，他就是说，你以前曾经好过，后来呢又可能遇到了什么障碍啊， 遇到了冬天， 对对对，比较平淡，然后呢，一下子又有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这个就叫做第二春。好，那接下来冲冲树。冲冲树 啊，那冲冲树其实它就是动词的一个重叠形式嘛。那原型应该是冲树，那冲树的意思就是凑数，就是说用一些不能胜任的人或者是不合格的东西去凑足这个一定的数量。比如说我需要20个人来帮我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呢现在我只能找到这个10个合格的人，10个能帮我完成的，那怎么办呢？我就另外找10个，虽然说是不合格的，就是不能胜任的，但是为了需要这个数量嘛，为了满足这个数量，那我就用另外的这个10个人来凑数，来冲数。 所以就是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对吧？ 对， 充数。那么过气，过气，哎呦，这个和绯闻经常用在一起啊。 对，这个气就是人气的气嘛。我们一般说这个某一个明星很红的时候，我们会说他很有人气。 对， 但是这个气过了， 过去了，没有人气了，就是不红的意思。 嗯，对，那过气应该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一个说法啊。 对， 过气， 对，所以大家在词典里是找不到的。 对，还有一个在词典里可能也比较难找到，就是老江湖。老江湖 啊，那中国人非常的喜欢江湖这个词啊。 嗯，武侠小说。 对对对，那江湖其实就是比喻形容这个社会， 世界。 那么老江湖就是说指在这个社会上阅历比较丰富的，很有经验的这样的人， 或者我们说混得很久的，然后混得他很有经验， 很油的那种人。 对，所以他是有一点贬义的啊。 没错， 老江湖，可能这个老江湖啊都是用潜规则办事的，很知道潜规则的。 没错，那么其实我们对话里说的这个老江湖啊，就是说不只是指这个社会上混的啊。 嗯， 那其实他还是指在演艺圈，在娱乐圈， 嗯，或者任何一个行业，对吧？混久了你都变成老江湖了。但是呢，有的时候这样的人也会阴沟里翻船。阴沟里翻船， 啊，那我们先解释一下阴沟这个词，就是指不是露出地面的那种排水的管道，我们叫阴沟。嗯，那大家都知道阴沟里其实是没有风浪的。 对啊， 在这样的地方一般是不太会翻船的。 嗯， 所以阴沟里翻船就是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失误。 嗯，然后你失误了，这个就叫做阴沟里翻船。比如说巴西足球队输给中国足球队，这个就是阴沟里翻船，是吧？ 对啊，就是因为一些很小的疏忽而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的时候，嗯，我们会说这是阴沟里翻船。 好，异想天开。哎呦，我觉得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异想天开，中国足球队赢了巴西足球队。 好，那异想天开呢，就是说想法非常的不实际，而且很奇怪的，嗯，这样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形容大美女的成语，叫做倾国倾城。 好，刚才朱启已经说了这个词是形容大美女的。 嗯， 那为什么说是形容美女的呢？因为这个是原来有一首诗叫做，就是说北方有佳人嘛，北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然后她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就说她看你一眼，然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了。 中国人说的红颜祸水。 对 对 对，所以倾国倾城最开始的意思其实是皇帝因为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女人，然后，就是， 也不管国家的事了，对吧？整天跟她在一起。 对，然后这个国家就灭亡的意思。所以倾国倾城是形容女孩子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漂亮到有破坏性啊，倾国倾城。接下来七年之痒。 好，七年之痒其实是一个外来词。 嗯， 啊，那么朱琪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以前有一个玛丽莲梦露演的电影，是吧？然后七年之痒形容的就是一段感情，好像到了这个七年，反正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吧，两个人呢都有点互相麻 厌倦， 对，麻木了啊。然后这个心就痒痒的，就感觉我可以去找其他的人，去开发一个第二春，是吧？ 对，那其实七年之痒就像刚才朱琪说的，它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指婚姻方面的。 嗯， 当然它也可以指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它发展到第七个年头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七其实是一个虚指的，并不是说真的是到了第七年怎么样， 就过了比较长一段时间啊。好，我们最后再看三个很常用的用法，还有一些是成语啊，比如说放长线钓大鱼。 放长线钓大鱼这个成语呢，就是说比喻做事情要从长远打算。虽然不能够立刻的看到效果，但是将来呢也能得到很大的好处， 要比较有战略眼光，是吧？ 对，因为要钓到大鱼嘛，所以你钓鱼的这个线就要放得长一点。 嗯，要比较有耐心啊。跟下面这一句话呢意思都差不多的，下面叫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好，那大家都知道热的豆腐嘛很烫的，如果你心很急的马上就去吃的话，可能嘴巴里就会烫伤， 被烫到了。 对， 对，这句话其实就是劝大家做事情的时候要慢慢来，不要太急，否则那就欲速则不达，就会遇到一些麻烦。 好，那最后一个见机行事。见机行事， 这里的机呢是机会的意思。 嗯， 所以见机行事就是说要看具体的情况，然后来灵活的办事情，这个行事就是说办事的意思。 好，那我们赶快听今天的对话。 哎，别吃了别吃了。 能干嘛呀？ 有好戏了。 谁又有了？还是女演员自曝和导演有肉体交易？ 哎呀，潜规则那玩意儿都是800年前的事儿了，没什么搞头。我告诉你，我们杂志社的第二春要来了。 什么料这么猛啊？别卖关子了，快说说。 梁朝伟带一个女孩子去吃饭。 唉，